友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看3月30号星期四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我是许慧雅。严宽恒为人所知的杀戮豪宅庄园，去年补选失利之后呢，严宽恒就把这个房子给处分掉了，他是卖给一家空间设计公司，那里叫杜赫齁。那一间公司呢，就是帮这一栋杀戮豪宅这个设计的公司。当时哦，卓冠廷他就质疑啦，会不会是金蝉脱壳之际，好，事隔一年多之后呢，检方在礼拜二的时候针对窃占国土还有买卖房屋假交易的这个部分发动了搜索，带回九个人来调查。严宽恒夫妻好，严家的员工呢，还有这个买房子的人员之外呢，还包括是有国有财产署有两个人，代书还有一个人。那意思是什么呢？是不是有公务人员涉嫌其中涉嫌图利呢？严宽恒他以1000万元交保，妻子陈丽玲以500万，还有一位林姓员工也是500万元交保。你去想想看哈，500万、1000万的这个重金交保，代表又是什么样的意涵？严宽恒他有解释哈，他是全盘否认有相关的罪嫌，他还说呢，本来他是打算要拒绝交保，他要抗议司法不公。好，是因为呢幕僚啊哈，就红着眼眶跟他说，阿丽娜是安内泽维哈，对彪哥的身体实在是太过刺激了。最后呢，严宽恒说好啦好啦，不然我们就交保好了。这起案件呢被揭露的这个时间点，台中市市长卢秀燕本来他的行程熊熊就这样取消了，是不是要避免受访呢？而这个案子又会对地方的政治生态有什么样的影响？另外我们看的是双英出访，蔡英文总统他是出访友邦，过境美国正在拼外交，而马前总统啊，我拍谁我跟我们对，我是马这个马这个他去中国，今天他去的是武汉，去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参访的是这个武汉如何对抗疫情。马英九说呢，武汉疫情做了很好的控制，没有大幅的向外去扩展，这是对人类很棒的一个贡献。马英九他忘记了，中国最大的贡献就是全球经历了大锁国时代，染疫死亡的人数，我刚刚查了，到今天为止全球死亡的人数是有多少人你知道吗？682万多人，这才是中国最大的贡献。马英九他去中国讲说两岸都是中国人，去夸中国的武汉防疫，听到你真的也害逃。再来我们看的是蔡英文总统他出访中南美洲的友邦，尤其是在美国过境纽约、洛杉矶，台美外交上面是有重大的突破，所以呢，双英摆在一起，一来比较之后，真的是没有比较，没有伤害。还有我们关心的是哦，争国民党2024总统的提名，郭台铭他也正在美国访问。不过呢，国民党说他们这个征召民调传出来一个风声，是说要把韩国瑜也把它放进去，那这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呢？是国民党嫌说已经超过一等这个可以打麻将的参赛者还不够乱吗？稍后我们来讨论。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首先欢迎的是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贵雅好，大家好。 好，再来我们重磅来宾啊，最早质疑严宽恒脱产可能是金蝉脱壳的先知哈，我们欢迎民党的新北市议员卓冠廷。 贵雅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再来，今天有很多法律见解的部分，我们就要请教律师黄帝。 朱行，大家好。 好，来左手边欢迎政治评论员吴坤玉。 来，贵阳，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接下来欢迎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吕家凯。 贵阳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宇韶老师。 贵阳好，大家晚安。 稍后还有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一善会加入讨论。我们今天要先来看的是严宽恒涉嫌窃占国土还有房产假交易的这个部分，被以1000万元交保，那到底这个案件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 没有假交易。 严宽恒否认豪宅假交易，也对检调发动搜索很有意见。 当我登记参选立委之后，就启动了这样子的一个大范围的搜索，而且窃占国有地这部分已经有一个合法的标注、合法的使用，怎么会是窃占呢？ 一夜没睡，严宽恒现身驳斥，提到杀戮三鹿里豪宅案是陈年旧案，不满遭到检调选在这个时候搜索，当下被告知1000万交保的时候，一度不愿点头接受交保。 我宁愿失去自由接受羁押，为了就是要凸显出这件事情是多么的离谱。 检察官讯后交由法院裁定，严宽恒与妻子分别以1000万与500万元交。林姓员工也是500万元交保候传，其余人等则是50万交保或讯后直接请回。 林姓被告亦因涉嫌重大， 甲官亦预支新台币500万元交保候传。 检调指这一名高额500万元交保的林姓员工，在案件中是重要的涉案人。至于有没有公务人员涉及其中，检方不愿证实。杀戮豪宅案随着不同民众在2022年初分别向检调检举，一年后检方发动搜索10多个处所。严宽恒没有公开行程，对案件发展与其余被告的关系，暂时没有更新的回应。 稍后我们细细的来看这个土地的问题，我们会透过相关的图表来告诉大家，因为呢这个其实是考古题了，一年前大概也都讲过相关的，包括呢大家很熟悉的494地号、490地号还有433-6地号，等一下请教冠廷。那这个瑞德哥这个部分呢，因为金马看起来到底是不是完全 focus 在这个案子，我是觉得我满脸问号，因为他的交保金额实在是太高了。那我们知道是这一次发动搜索主要说有两个这个相关的罪嫌，一个是窃占国土，那另外一个是有关于这个假买卖伪造文书的这一块钱，这一块的部分那我们看严宽恒是1000万交保，陈丽玲他的太太500万交保，还有这一个感觉也是很关键的钟嘉玲林姓员工是严宽恒的员工500万元交保。那还有呢相关这个设计公司张姓负责人，因为有一个说法是说这个张姓负责人他们设计公司就是严公馆就是他们设计的嘛那请问买回去嘛是好像也是他们去买回的齁，所以他的涉案程度齁不晓得多少，但是是50万元交保齁。那我请教瑞德哥啦，这整起的案件啊齁，如果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罪嫌啊，1000万元交保，500万元交保，不会太重了吗？ 我30几年前就开始跑司法新闻啊。那么事实上在台湾的这个相关的司法实务上面，如果是单纯的所谓伪造文书或者是窃占国土，1000万交保那是重中之重，高到无以复加。但是他的太太也是500万交保，林姓员工也是500万交保嘛。但是检察官敢用这样的一个超高的金额进行这样的一个强制处分呢，我相信他必有所本。那因为所谓的交保金一定跟他的身份地位还有本全案的重要性有关系啊。他不会无缘无故一个小案故意给你弄一个重保。因为很简单，如果这个案子到时候办不了严宽恒的话呢，不是严宽恒倒，就是这个检察官甚至于这个台中地检署的检察长倒，你知道吗？所以呢要进行这样的一个这个相关的强制处分的时候，他一定经过深思熟虑才会给他1000万交保啊。那么除此之外呢，但是国民党的这些政治人物呢，我这两天看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这个等于说谈论的方法，就是说台南66枪那个什么初开始的那个 Autobike 的那个也不过6万交保齁，然后谁谁谁啊200万交保，这谁谁100万交保，如果你用各地检署各种不同的案件的那个交保金额来定他的这个等于说罪的话，你认为他涉案比较重大。那我请教各位一件事，中国国民党的云林县议长跟澎湖县议长直接收押禁见，在你们的心目中就是认为他们涉案重大的你是不是认为他涉案重大呢？如果没有的话，你讲这个所谓的那么台南88枪嘛，之前6万交保的后来收押你知道吗？那除此之外，最近才把他牵扯到台南88枪这个幕后的有一位被指可能是跟他有关系的这个幕后的这个主嫌王先生，王文忠先生，他还是你国民党的党代表跟中央委员呢，他也收押。那如果这样讲的话，他是这个三个人被收押的，难道就是那个罪嫌重大吗？收押并不等于就有罪。那么重金重金交保表示在这检察官的新政里面，他认为啊，我认为你们涉案重大，而且我认为你们可能有什么什么巴拉巴拉巴拉很多证据要查。那除此之外，你会问说为什么不收押就对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收押，但我知道一件事，他把等一下这个细节可以请这个等于说律师专业黄定宇为什么呢？因为他开了9张搜索票。开了9张搜索票，你要知道检察官开现在没有办法直接搜索，所以他9张搜索票要申请，要跟法官申请啊。他必须把所有的证物，就是说检察官所拿到的证物指挥调查局所办出来这些一年多来的证物呈给这个法官看，法官认为有搜索必要，他才会那开这9张搜索票，动员这么多人啊。所以呢他显然有证物。各位，在我们台湾的法律已经修改了很多的这个法律的诉讼流程啊，如果今天要申押，他必须把给检察官给法官看的所有的卷证要让对照，也就是严宽恒的律师直接阅卷，也就是我手上的底牌全部掀光了，我手上的王牌全部被看光了。或许我不知道，但是或许检察官不愿意一口气让这个人所有的底牌被人家知道也不一定。那么除此之外呢， 现在好、哦，包括那个两边的买卖是不是假买卖，我不知道。但是我要谴责一个单位，就是台中市政府。为什么呢？台中市政府今天出来讲说啊，龙井段就是那个豪宅，就是那个什么招待所部分，去年二月拆啦，我知道拆啦。可问题是最重要的、重中之重的这个所谓的沙鹿段的这个豪宅，对不对？请问拆了没有？没有啊， 你安尼讲淡薄啊模糊啦吼，我觉得可以透过图来 看。就是他的豪宅， 因为哈、哦，这两边呢、啊、哈是在沙路， 对， 但是呢这一条画过来，他还是有占用到这个地方是龙井哈、哦、啊，那龙井呢、哦，不要画像是那个警卫亭啊什么的哦，已经出力啊，啊拍谁哈，这间厝有出力不？ 重点在于我们讨论的重点不是因为你用一个买卖过了以后。违建的部分，实质违建不因买卖而产生不同的变化嘛？很简单，它是违建就是违建嘛。今天台中市政府竟然怎么说？今天台中市政府竟然说，因为他已经买卖啊变更了所有人，所以呢，他们现在呢要求啊发文给这个新的这个建物的所有人呢，要求他们呢、啊、自己啊这个限期或者怎么样去拆除。告诉各位，一年多了还不够吗？你台中市政府是睡着的吗？那他后面又解释说啊，那是因为这个等于说啊，如果有危及公安的话。全台湾在拆违建，除了危及公安的话，即报即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叫做社会瞩目之重大案件。嗯，这是不是社会瞩目之重大案件？嗯，他到底是不是这个等于说假买卖？这个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只知道说，他用很便宜的价格啊，4500万是低于市价六折以下的价格啊，够于我们在有没有那个买卖房子？那么你买卖房子了以后，原屋主的东西可以放在里面，只有最后做一个结尾，就是。除非原屋主把所有的东西送给了新的这个等买的人呐、啊，那我可以理解。如果没有的话，请问一下啊，我告诉各位哦，还有一个，如果重保是1000万，对不对？他会不会还有在查其他的案件？因为这里面除了调查局的中继站之外，还调了所谓的航运调查站。我看到航运调查站，简称海调组，他为什么调这个单位来？你知道吗？ 特别， 他调这个单位来，是不是还有在查其他的？这个我不知道，码头的啦，还是什么乌龟不会偷的？这个我不知道，但是就起人疑窦，就很多很多的问号嘛。所以呢，事实上，调查局在办那个等于说，检察官在指挥调查局办这个案子的时候，或许他单纯办这个案子，也或许他可能不是办这个案子，他是办这个案子之外还有其他的案件。那有一件不变的事实是。这个地方就是经过这个买卖打折买卖了以后、它原封不动，而台中市政府呢毫无任何的这个动作。哎，奇怪，就因为它是严家本来的产业，台中市政府就可以这样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嘛。 会不会有案外案吼？我们会继续的看下去。那因为吼，刚刚瑞德哥也有提到，哎、那我看你给拐带机啊吼，这个是严宽仁自己在解释哦。他说吼，我这个房子啊吼，去年他其实在1月29号就已经交易了贵后啊，贵后了嘞，原封不动。只有人离开而已，那个房子啊齁，该有的家具啊齁，家里面的家当啊，通通都还在那个原地。那当然也会起人疑窦嘛，啊那叫你给拐齁。那当时冠廷为什么说会怀疑是金蝉脱壳、他认为是你除闹北家你要秀给啦齁。那现在是房子齁几乎是砍半卖之外、还有另外的状况啊，不好啦，咱大家拢讲哎你的厝啦齁，啊你搞我买啊，我搁继续住，根本就看你得利齁。来冠廷。 对啊，我让大家回忆一下，因为这个案子距今已经一年了，现在有一种很浓浓的既视感，就怎么这个案子在中二选区选完之后重新又回到了新闻的版面上面，因为是减掉发动的动作嘛。这个案子我让大家简单30秒回忆一下，其实当时我们质疑有三个重点。在整个1250平的沙鹿庄园严家豪宅里面呢，其实涉及到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所谓的占用国有地，然后同时又是保护区，也就是4336这一块。这一块呢也是目前到现在为止严家以及后来的接的这个屋主跟政府单位实际上有作为的，因为在这里占用的是国有地，又是保护区，当时的这个警卫亭现在已经把它拆掉了。但是贵雅除了这里以外，我们所揭露另外两件事情，目前不管是台中市政府还是相关单位全部都没有处理。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当时我们刚刚揭露了在保护区哦，但不是国有地，是私有地的保护区，包含说建的疑似的招待所，包含在保护区上面居然可以建疑似是打高尔夫球的小果岭，以及在保护区挖了地下车道，是不是有破坏水源，这些事情目前相关单位都还没跟社会大众一个说明。而第三点 就是在494号地号这边的，本来整个建造跟始造只有能建四层楼，但是我们在空拍图上面很明确的看到建到六层楼，也就是这一个主建物本身，这一栋违建现在还依然站在沙鹿庄园的地上面。我要讲的是说，为什么这个案子一次剪掉了调查会有这么多人，除了严宽仁本身以外连他太太调查，因为这个494号上面的这一个房子本来在交易给这一个设计公司之前，持有人其实就是他的太太，所以他的太太跟严宽仁本身在这个案子当中他们都是当事人嘛。那我要问的事情是，回到一年前哦，中二选区选完然后严宽仁卖屋之后，为什么其实社会当时就有讨论说，为什么严宽仁会急急忙忙把这个房子跟他太太把它卖掉？我们当时想的问题是，你卖你总要符合市值，符合市价嘛。我们就调了一下相关资料，当时严宽仁对外讲说，这一栋六层楼的大豪宅他总共卖4500万。说真的，这是远低于市价吧。当时很多房仲啊跟媒体都出来讲，这个是大概是半价来卖啦齁。我说真的，亲兄弟明算账啦，你再好的朋友一栋房子你有可能卖半价吗？我们当时的合理的怀疑就是，其实这是一个危机处理跟止血。止什么血？止这一栋房子必须让卢秀燕依法拆除的血。因为严宽仁他是一个社会的公众人物，这一栋房子存在他手上的一天，社会一定会说，卢秀燕你什么时候拆？但是当他卖给平民老百姓后，社会的关注度瞬间下降。如果以公关危机处理角度来讲，他对，因为他一卖走之后，真的媒体大家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追了，因为也是平民老百姓所持有嘛。然后呢，卢秀燕他只要讲一句，我们依法排拆，依照台中市政府都发局拆除的速度，可能要排到2000年以后。可是真实情形是这样子吗？我们大家就认为说，你如果真的有这个交易，钱有可能这么低吗？如果真的有这个交易，有可能像现在剪掉所讲的，里面还有一些东西还在里面，甚至说严宽仁你的东西可能还没搬走。 对， 所以现在要讲的查的点有几个了齁。第一个就是说，这到底是不是一个假交易？那因为它的交易金额真的过低，所以现在社会大众是一片空白哦，因为实价登录查不到。那它是特殊交易，特殊交易 实价登录查不到。我看到台中市府有一个回应嘛， 他说是 什么水保地啊，齁，没有那个价值啊，所以就不需要实价登录啊。这个说法呢， 这个是土地的部分。房子的部分如果是特殊交易，确实实价登录登不到。什么是特殊交易？就是极度的贵或极度的便宜。那以这一栋房子严宽仁他们所说的4500万来讲，是极度的便宜嘛。所以我们目前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是多少钱交易出去的，因为他嘴巴讲的嘛。剪掉一定会追查。第二个部分是窃占国有地的部分。我给观众朋友再看一下这个433之六这个部分，大概总共是52坪啦齁，占用保护区的国有又是保护区的433之六，这里并不大，大概50几坪。但是依照目前呢检调所调查的方向，媒体所揭露的，有没有可能有其他围起来做私人用途持续性的占用的部分，这个部分要调查。那另外我在今天也在进一步的揭露一件事情了齁，我觉得建议检调也要进一步追查。我们经过昨天这个司法调查完之后，我们上网去追查相关的地籍资料，发现一件很诡异的事情。我们都知道这整块433地号当时切成433之六，我们就有质疑说，是不是为了便于合法在2020年承租给严家嘛。特别的地方来了，如果这整块都已经卖出去，为什么在这一件事情照理讲已经落幕的当下，在一年前已经选举完的到现在为止这一年时间，贵啊，433之六又再度分割了。国有财产署现在要多分割了一块433之七出来。我说真的，我问了相关的朋友跟附近的人士，没有人理解是什么一回事。我不去妄加推论，但是如果整块土地跟庄园，当时你433之六是为了你这个庄园的入口建了这一个警卫亭让你严加使用，现在这一个目的已经不存在啦，为什么会继续多分割一个433之七？我觉得就要讲到另外两个关键人。国有财产署这次同时有两个人被调查，那是不是有公务员？以我们过去，我过去是瑞德大哥算是他的部署啦齁。我们跑社会新闻一定要了解一个原因，就是说你会被检方去侦讯或当证人或者是当被告，一定有他的原因嘛。我们合理的怀疑，你这么高额的保金，你是不是有公务员在承租国有地或占用国有地的中间给予严家方便，还是说严家在承租的过程中有没有施加什么压力？我认为当如果这件事情扣上去之后，就不只是 所谓的伪造文书，不只是侵占，而也才比较符合大家所说的，哎，一个严宽恒会被1000万交保，他的太太被500万交保，这么高的保金，合理的推断绝对不是现在检方对外讲的一个案情而已。而且最后我要讲，我觉得检方对于这次的资讯非常保密，他只有讲侵占国有地的部分，只有讲伪造文书的部分，而这部分其实过去1年我们查新闻全部都有了啦。 对啊， 简单来说，检方到目前为止讲的资讯没有任何一个是去年我们揭发的以外的资讯。可是说真的，我们去年揭发的资讯哦，如果是这么重的案子，早就该立即办了。 需要9张搜索票吗？ 没错，所以我们刚才这一些怀疑跟事证出来，检方一定有目前不为人知的资讯，而且为了不要影响办案，他们连声押庭都不用开了，直接让你交保离开就好了。为什么？因为他相关的调查重点也不想让在公访的律师知道。代表说检方手上真的可能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目前不知道的。 有一些资讯齁，其实是严宽恒自己昨天早上齁他就开了记者会，他说我东西有没有搬，一年之后我没有搬，那也是齁屋主就是说诶、欸、买主他愿意的嘛齁，一欢喜干完了呀，我不爱搬，那我什么要紧啦齁，诶我们交情就是这么好，你管我。他其实有解释说，对，他东西没有搬好，对不对？还是你搞的该水嘛齁。那宇韶老师齁，人之常情啦齁，我们用常理来判断齁。昨天这个易川哥他有讲，他发现齁，除了刚刚冠廷讲说那个实价登录的那一块齁，诶奇怪，怎么找不到实价登录齁，所以那个逻辑是说交易价格太奇怪太异常齁，偏低的话，那可能实价登录的这一个部分呢，它就会被标注是特殊交易。那一般人是看不到相关的细节齁。不过呢，清水地震事务所他就讲啦，因为这里是水保地嘛，那个水保地价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啦，所以没有登记啊。第二个怪怪的点在这边，卖掉豪宅之后，是严宽恒的太太陈丽玲提出申请说，豪宅前面那一块的这个保护区，他还去说我要租啊，你都卖掉了，你为什么还要租，对不对？这就是常理上我们觉得非常不合情理的部分。 刚才冠廷说的金蝉脱壳，除了关系匪浅之外，我举个最简单的类比，大家都知道这里面呢有什么猫腻。台美在1979年断交的时候，我们的双向园呢会被中共所追讨，结果台湾怎么做？非常聪明，以20块美元卖给呢有台的高华德议员。那这有什么好处呢？20块美元双向园是什么？因为呢我信任他，而且呢美国保护私有财产，老共就不能追讨。我为什么要举这样的个案？这就是产权的巧妙之处嘛。请问现在所有权真的是谁？要厘清嘛。我们先就这个个案来讨论嘛。使用权跟真正的所有权是谁？经营权是谁？处分权是谁？看起来真的比较像是严家。那个实价登录的猫腻哦，清水啊，地震数据啊，不小心露馅了。啊，你是谷地，大家都要去买水保地就是，是不是？原来水保地呢就可以规避实价登录吗？是叫做特殊交易吗？冠廷呢是个坏蛋，为什么呢？因为是他揭露的，他告诉大家说呢，价格特殊呢是非常昂贵，会非常低廉，所以很明显嘛。清水事务局啊，就告诉大家答案，这属于呢非常非常便宜呢。哎，我怎么都不能认识这样的朋友啊？买一个房子打6折、打5折，还免费送家具。我告诉大家，因为那都不是我的啦。屋主跟所有权人呢随时都可以索回。我也去问呢房地产的业者，这里面什么概念。好，现在河道上大家讨论的还有什么呢？严宽恒在演一出内心戏，演得不太好。这内心戏叫什么呢？叫做第一招，我是正义的斗士。什么意思呢？我宁可失去自由，我也呢要保护我的清白，我不要交保。但结果呢，第一个，第二个演的叫做父子情深。什么意思呢？包括老辈哈参雄啊杀点金的，但是呢，经历了内心的挣扎。 因为你刚刚讲说，哎，跟爸爸参雄啊，哈，这中间好像有一个幕僚是中间人嘛。那个律师，我有一个好奇的点是说，我现在在被问讯哈，阿尊比被搞破进警，我哎当给我爸爸公吼啊，那个还在那边劝我，可以这样隔空吗？ 我要这样讲哈，他只能去联系筹不筹得到保金这件事，他不能去做案情以其他的陈述。所以他那个时候的内心戏有可能就是在演说爸爸希望你赶快出来，然后帮你筹保金，然后他就自己讲了一套说，啊，我愿意进去关，我愿意被收押。 啊，这样可以演2-3个小时哦，因为他的报道里面写得很仔细哦。 我要这样讲齁，台中地检署昨天其实已经打脸严宽恒了嘛，他昨天的讲法是说，啊， 记者跑去问这个主任，台中地检署的主任检察官说啊，是不是有这种一两个小时去让他劝他去交保？ 对对。 那地检署只有一句话，他自行决定的。 他要不要交保，我何必劝？ 啊，不用劝他，因为检察官在这边给他交保是，我没有这种案情升高之后，我跟你说，同步九处搜索，开出九张搜索票，法官核了九张，这种大兵分多路同时进行，很有可能后面大动作就会发生升压的情况，所以我们律师在办案，如果遇到当事人是他的公司处所同步九张搜索票出来的时候，那个之震撼后面的移到里面去复讯，到深夜，通常下一步是什么？有可能被升压，所以当他说啊，我今天给你交保的时候，我觉得严匡衡在那边真的演得不好。为什么演得不好？他出来讲了说啊，一副我很清白，所以我宁可进去被收押。 对啊， 讲这个话，前面就很多司法记者都印象很深刻。最成功的应该说是真的去捍卫清白、拒绝交保，就是 苏志芬。 这个很清楚的例子是说，拒绝交保，下一个结果是什么？被升压。升压完之后，法院裁定收押。苏志芬进去里面，他身体也不好哦，不要说什么严宽恒的爸爸身体不好，苏志芬当时的身体也不好，他进去到里面去是直接绝食。法院认为说他压力多大，这个人要拿生命跟你换，他要拿生命捍卫清白的时候，后来是无保请回，无保请回一审、二审、三审全部判无罪，所以我觉得严宽恒如果要讲说我拒绝交保要争清白。看一下苏志芬的例子，今天讲这个话，我真的觉得是空话。讲这种空话之后，出来对着媒体去放话说检察官如何政治打手，这也是非常荒谬的。检察官在这边没有办法发动搜索，搜索是必须说服法官。九张票要写什么？九张票意思是说每一个处所，我去这个地方要搜索什么？要记名，他搜索的必要性是什么？我要告诉法官，检察官是已经搜证完之后，拿出这个证据告诉法官说，哎，我这个地方不搜可能会有证据灭失哦，我这里面有可能有金流的资料哦，这里面可能有相关的契约，如果这九个点你不搜索，法官会被说服完之后认为证据可能会灭失，才会核出九张搜索票。九张搜索票去了之后，严宽恒去讲说啊，你看检察官政治操作，搜索明明就是法官同意，证据可以说服法院之后，法院核发的，他去做政治上的操作。那我要再讲是说，国民党团今天也非常荒谬啊！国民党团今天开始帮严宽恒去喊冤，我觉得怎么会这瞎挺到这种程度？也就是说，严宽恒的案情如何？ 因为你是认为是瞎挺啦，我让等一下再让律师来评论，因为我想要知道嘉凯齁到底国民党的态度是什么嘛？哈，那虽然说嘉凯是新北的议员哈，但是你也知道说你们的整个的态度是什么？你们愿意为严宽恒的清白来做背书吗？ 其实说实在，现在看很多新闻舆情，很多蓝绿的一些政治人物也好，或是党员也好，现在在这个攻防是什么？在比谁的交保金高，比谁的交保金低，这有意义吗？其实就社会大众来看，完全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既然事情已经进入到司法阶段了，那谁最大？减掉最大嘛，所以你在说什么郭在清不法之前高达20亿交3百万交保，现在严宽恒1500万，比这个我觉得没有意义。我觉得我们站在国民党角度，我们要去思考反思的点是什么？反思的事情说这件事情在一年多前已经被走冠廷已经拿出来猛 K 还打了，对不对？那为什么在这次总统大选立委选举又要选举了？哇，我觉得应该我们去考虑说，为什么我们不自家人先去厘清我们内部到底有什么问题？因为自己的事情自己内最了解嘛。那你要出来参选，我认为你应该就把这些问题告诉党。那讲，我跟你说，给别人打不如自家人 来打。你讲的这个我就可以接受。 对啊，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也可以接受。 他的重点一个。我们没有要帮他背书，那第二个呢？ 你 是不是爱搞动公和情色？你这个东西，我们到底要不要一整瓜好故意挑了去？ 给别人打不如自己加法伺候，我觉得是。 你加法伺候， 但是说有没有加法，我觉得还是要尊重党中央了，对啊，因为毕竟在那个地方，那个宽恒前委员啊，他的那个影响力还是，而且自己也做很多善事，必须这样说了。 我比较担心了，我们议员年轻有为啊， 后面刚好有一翻脸了。 对对对，而且呢，是跟呢我们国民党文传会的说法是完全不一样啊。 我认为可以说，但是我觉得只是没有那个意义，要比较数字比大小。 对，我了解。我刚才接着电影律师所说的。这一出内心戏啊的结论叫做士可杀不可辱啦，司法追杀啦，还我清白啦，丢这个球很多人都不愿接，我们议员不愿接，可是国民党文传会接球有接到，他说什么呢？他说呢，这就是呢司法破坏嘛，跟林寺庙的说法这个口径一致嘛，就好像一句话哦，他颜色不对， 没有啊，他颜色很对，他姓颜呢，他是这块土地的主人，请问他哪有颜色不对？基本上他姓的最对，好不好？说有一个人最尴尬，那个最尴尬的是啊，卓冠廷的老朋友叫卢秀燕卢市长啊。哎，现在卢秀燕市长的行情不一样了，他已经完全摆脱一年前大家说什么严市长、卢秘书，现在是什么？现在是田阿康啊，好不好？现在是要 抓听牌的， 水对水涨船高嘞。嗯，现阶段是要问鼎大位嘞，所以我是卢秀燕的幕僚，也跟他讲说啊，这个哈、哦、你最好不要回答啦，哦，或者是说呢，你手心手背都是肉，手心的部分是总统大位，手背的部分是跟严家的交情，最好方式是什么？你可以保持缄默嘛，所以就取消行程嘛，想说这件事情淡化掉之后，或是国民党洗一轮之后，反正大家都会讨论费费啊，还有马英九啊，还有这些议题啊，风头过了三天之后大家都忘了，事情这么简单吗？你当卓冠廷是塑胶吗？你当新台湾加油都不会讨论这一题吗？所以我说这一题不是只有司法效益的本身，我们说呢它有其他外溢效果，案件是不是这个还不一定哦。第二是呢，它的政治外溢效果是什么？现在正在发酵中啊。 嗯，来冠廷现在回应。 我先讲一下，其实刚才吕家凯议员讲的，我非常有感触啊。其实国民党过去这几年来非常多重大争议案件，其实是自己出包的这个人跟他的家庭，然后影响整个党嘛。你看前几年前的王如萱的军宅案，当时我印象非常深。帮王 如萱，你讲到李正浩的痛啊！ 不止他，好几个，当时的国民党发言人嘛，现在在各个不同的领域。当时是像段宜康、前立委啊，跟民进党的开记者会，已经开完了，结果王如萱、朱立伦他们的团队才去看那个记者会的直播，看完之后才来回说这内容是什么。去年中二选区一模一样啊，所有上节目贵雅都来进嘛，所有上节目的来宾，国民党帮严宽恒辩护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内容，然后上面每个人就支吾，然后全部挨打。所以我觉得嘉凯议员刚才也讲出这种国民党内部应该自己加法伺候的状况，其实我认为是非常正确，不分党派，我觉得这个态度是好的。另外一个是，我这要稍微讲一下卢秀燕啊，现在就是到处国民党一种恶习就到处传播，这恶习跟谁学的？跟侯友宜市长学的。侯友宜市长过去这几年有一个习惯哦，发生重大争议案件的时候，隔天公开行程就取消，没有公开行程。你看哦，卢秀燕这几天台中发生什么事？三件事情，有一个高中发生男学生疑似遭到师长霸凌轻生，第二个事情是某个私立中学发生坠楼事件，第三个就是严宽恒的杀戮庄园豪宅的争议，这三件事情发生，观众朋友，你知道卢秀燕怎么面对吗？他一早哦，本来那个到那个儿童节活动在乌七哦，他直接用时间安排为由，先不安排受访。然后呢，乌日有一个活动，直接改成金发局长出席。所以现在外界都质疑啊。 我们很多人去批评马英九，大家都说他是什么 bumper 对不对？好，我说他是笨蛋，我告诉你，他才不是。他精得跟鬼一样。 你是不是刻意回避媒体？我说真的，卢秀燕市长，你躲了一天，躲不了一世啊！你是台中市长一天，这一些争议你都必须要回应。这样子的恶习，这样的习惯，国民党真的不要一个传一个，一个学一个。 好，因为昆玉大哥哈是资深的政治幕僚了哈，所以我请教哈，延续刚刚冠廷所提到的问题点哈。卢秀燕本来早上的行程啦齁，然后他就说哎呀我们没呼齁，就不联访齁。那其实有时说不联访记者已经到了齁，有议题的话还是可以问嘛，对不对啊？不联访。然后傍晚的时候呢还有行程，然后就说我市长本人没赢谈个稿齁，我是金发局长出席。那这件事情呢，刚刚我们又看到的是像是都发局说啊，这个屋主换人之后呢，我们将会请他要做违建的改善。姜哦，一根贵几单哇，还是姜哦？那我请教你哈，这个政治效应的部分，对于卢秀燕或中部人家中霸天这个共主会有什么样的效应吗？ 这个政治效应，我觉得跟司法判决会有比较有关系。一千万交保数字，它不是一个小数目哦。 嗯， 而且你不要忘了，不是他一个人哦。依照以前大哥的作业习惯，对，我一千万 作业习惯， 对，我一千万然后交保，我老婆500万是不是也我出？ 对啊， 零星员工也500万，那是帮我办事的，是不是我也要给他安家，也要把他弄出来？嗯、啊，所以他那个晚上是筹了2000万哦， 很快，很厉害， 很快啊，很厉害啊，嗯，好、哦。 因为晚上银行没开嘛， 对， 啊、那 这是另外一个面向。我讲的是说，这个2000万这个数字，嗯，那会开出这种数字，那让他交保，其实这个检察官是有一个意义放在那个地方的。嗯，接下来严焕和一定要讲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吧。好、哦，他因为他从中二选区开始，他的故事一直就是说啊、哦，我是小虾米，我被打压了，我很悲惨，大家要同情我，要来救我，对不对？然后国民党现在很多人的逻辑是这样子嘛。可是问题是，大家知不知道公关界有一个概念，每个人都想要打小虾米对大金鱼哈、哦、这种悲惨的故事，但是有很多人他不是这样子的故事啊。第一个，他并不是虾米啊。他不小啊，嗯，他其实是龙虾、啊，对，他有熬的、啊，大家会怕他、嗯、啊，就是他不是虾米，你就演不了那个故事。嗯、第二个，那、啊、他的故事他也不够悲惨，对，然、啊、后他也，所以他也博取不了人家的同情，啊，你那第三个就是说，你如果要让这个故事能够博取人家同情，你就必须下去演。好，就比如说刚好我这个对这个苏县长有一点这个不礼貌，但是我讲说实在话，他就进去关了、啊、嗯，你不管他真的假的，他进去关了，他进去绝食了，那他把动作做出来了， 那是一个态度， 对，那个态度做出来了，那大家都开始才会就哎，这是不是真的有什么样的问题？ 要哭点就是。 对，要哭点，你至少要演一下，要苦肉计，你得要苦一下。 不是啊，因为齁、哦、选举还很久，现在苦，然后不知道要关多久，我是让你给陪马蹄啊，你再不 衰。啊，那你连这一点。 太早了。 你连点这种皮肉伤你都不愿意扛。请问这个事情怎么能够演成一个公关上的一个小虾米对大金鱼的故事呢？嗯。 哦、我觉得你那个龙虾轮哦很有记忆点。来电影律师是这样齁、哦、我今天看到的是林传媒他整理出来齁、哦、顺着国民党的逻辑嘛齁、哦、他就整理出了一个各个交保金额齁、哦、第一名是谁齁、哦、是3323的林义士齁、哦哦、对、嗯、然后他是5000万元交保。嗯、 对、 哦。我们再来看齁、哦、很多人都在问啦齁、哦、瑞德哥也被问到很烦了、嗯。高鸿安呢高鸿安呢 齁、啊、 那个安你什么板刚好弄弄没垮掉。 台北地检署已经100多天了，赶快是到底要怎样起诉不起诉，给个交代吧，对不对？好， 那高鸿安的部分，因为他虽然说案件是涉嫌助理费啊，那其实金额不大、嗯哦、所以他是60万元交保哈、哦。那再来看，我们顺着从这边看下来，严宽恒是1000万嘛，云林县议长沈宗荣那一个案子呢，好几个人去分2600万的钱哈、哦。那这个绿能设弊案哈、哦、是200万元交保，那再来他讲到民进党的部分哈、哦，像是郭在清这个案子哈。哦议长社会案是300万元交保。好，我们来看洪孟楷说什么。洪孟楷在党团开记者会的，他说：“你个看啊，台南正副议长交保的金额只有150万呐、啊，只有120万呐、啊，甚至还有检察官他涉嫌收贿1.2亿的案件，交保金只有100万元。哈，虽然说那个吕家凯认为啊，黑也无意义啊，哈，毕竟金额要干什么？可是对于国民党很多人的论述，他们认为是有意义的哈。那这个地方怎么样来看？ 我要这样讲哈，洪孟楷的逻辑真的不好。为什么？他说你不要当民进党的政治，剪掉不要当影响政治打手，然后列了一堆民进党被办的案子，嗯、有人来议长。如果是民进党政治打手， 就不应该 被办了啦。 对， 所以剪掉，我就不要去给他随便贴一个政治标签，说他就是民进党、嗯、或他国民党。每个案子不同的案情。你看最近被办的台南议长或副议长选举，那个对民进党多伤，但是剪掉如果真的是民进党的打手，照洪孟楷所讲，这个案子不会出来。嗯，所以这个逻辑显然有问题。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是说他去讲那个比例原则，所谓的金怎么1000万交保，其实为什么交保金在司法实务上面很重视说保金的意思是什么？他在刑事诉讼法上面叫做你对于这个刑事犯罪涉嫌重大，这是前提。那你应该可能会被羁押，但是没有羁押的必要的时候，我就拿一个保金担保你。第一个，你不会串证灭证，担保你不会去这个逃亡、嗯、所以它有一些让你心生畏惧，说我因为有钱在这边，如果我今天去做了串证，我的钱会被没收、嗯、所以这个钱要是相当是什么？如果今天对于严宽恒而言，你看他一个晚上但银行都没有在上班、嗯新班然后啊，叫他太太的5500，或者叫他助理500、嗯，我不知道是他出的啦、嗯，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出的。嗯、一个晚上能够这样子 匆忙的几通电话，心里煎熬了一段之后，把钱扛出来，这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嗯，你这晚上去不是领两千块，是两千万的。你要人家 去做，一纸行李箱够不够啊？ 连看都没看过， 真的没看过。 所以这个东西，这样的一个金额，对严宽恒、严家有没有能够逐声警惕，我都怀疑耶。就是说我今天如果检察官跟你交代说，哎，你不能去串证，不然这个一千万就要没收、哦，那就有没有效果？要一个晚上不用银行上班就可以筹得到，有没有效果？所以筹看保金，他是看这个金额跟你的这个人的资产，跟你这会不会心生畏惧，这个概念是有没有这个担保的效果？另外一个是这个案子其实有一个特别的地方，特别的地方在于说，其实我们知道在侦查实务上面，今天九张搜索票收完之后，这只是第一段。后面都会是相关的见证资料开始去做调查做比对。里面这个所谓的航调组过去的案子里面、我们其实上次去年在节目上也质疑过严宽恒在立法委员的这个质询台上面利用立委身份去跟这个105号港口这件事情说你应该这个码头不应该与民争利。结果后面你质询完之后家族在这边获得的标案、这个部分跟公权力有没有相关的利益关系、这个部分会变成一个贪污治罪条例的这种可能潜在的问题。航调组做这样的一个侦查，清泉岗也好，或者是这个105号码头也好、这个部分我认为都是潜在的。那对检察官来讲，现阶段跟你讲这个是窃占，这个是可能伪造文书、但是他只要一个动作，我看完搜索的资料相关证人的证词之后，我只要做一个件签分，我签一个案子出来，如果变成贪污，他就有可能会另外再立案。所以这个案子我认为严宽恒到目前为止在对检察官做政治口水操作，但是他讲到一个重点，后面会接踵而至。为什么会接踵而至？他自己有意识到说这个九处的搜索票可以发得出来，法官每一张都合的情况之下，检察官的证据有到一定的相当程度可以取信于法院。而后续我认为国民党在这边不管是洪孟楷也好，国民党团也好，在这里面去做瞎挺做背书，哪一天这个案子如果起诉了，几年之后如果法院判决了，判决书拿出来就会对应现在国民党团所讲的话。判决书的内容你要帮严宽恒背书，这些政治人物洪孟楷也好，这些国民党党团也好，你要跟着严宽恒一起下去吗？ 一样都有楷，但是概念不一样，家法伺候这个观点呢，传递回去给国民党了。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马这个马前总统他的访中行程啊，那他今天是在武汉参访，第一点是辛亥革命博物馆，然后呢他又加码去了一个行程是武汉市的档案馆，那在这边要干嘛呢？他要看如何对抗疫情，然后他说感谢就是因为令贡献非常的大，没有让疫情整个扩散出去。那还有一个部分是传出在今天傍晚呢，马英九可能会跟国台办主任宋涛来会面，我们一起来看。模仿孙中山广东口音振臂高喊，看得出前总统马英九相当兴奋。马英九特别在展馆中播放孙中山演讲原因的展区驻足聆听。30号马英九行程来到武汉参访辛亥革命博物馆之后，还安排观看武汉抗疫展览， 为全国抗疫做出了巨大 的。导览员讲得口沫横飞，只见马英九频频微笑点头，展览中处处强调祖国对台胞照顾有加，更对封城清零政策很自豪。 把疫情初步的做了好的控制，使得它不会大幅的向外扩散，这点我们感到非常的敬佩。这不是对中国大陆，而是对整个人类的贡献。 但过去世卫专家小组针对新冠肺炎起源不断呼吁，中国应该为实验室泄露说提供更多资料，但如今却被中国官方大肆宣传是英雄抗疫，而马英九也配合说起场面话，而且这个行程还是临时加上去。 你为什么后来又会加上这个参观行程？ 为了给你们一个惊喜。 谢谢 好，我请教瑞德哥马英九马这个他 特别追加了一个行程哈，据说啊哈，这个行程呢都是前一天哈，可能到了这个晚上11点，然后中方人员他们会做一些调整啊哈，可能会有临时新增的哈。那临时新增的行程就是去武汉市档案馆看什么呢？看我们武汉是如何对抗疫情的。看着看着呢，你看到哈马志格他说什么哈？他说哦，疫情呢整个做了很好的管控，使他不会大幅向外扩展，感到非常的敬佩，这是对人类的贡献。那请教瑞德哥，这是贡献。 除此之外呢，马英九也参观了台胞协助抗疫专区。那么在这个地方呢，那么针对当年武汉包机啊，把这个我们的台商啊运回来的过程，马英九对这个所谓的张院长说：“不好意思，我们的政府给你们造成困扰。”我跟你讲。那么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完全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党外公坦白的，马英九执意要去，他今天这样的言论对中国国民党，尤其是要选中的人侯友宜是重击，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就用中国国民党说政治不能凌驾人性啦，马英九是对这个武汉前线的医护人员牺牲奉献啊，这个尊重啦啊，并且对当初武汉民众的疫情啊什么表达致意，不应该政治化解读。我告诉你。马英九不是刚刚贵雅不是说吗？说中国疫情做到好的控制，没有大幅向外扩张吗？马英九今天去这个地方，他事实上应该到一个人的坟前去致意，去磕头，李文亮医师。即便他是中国人，但是在这边向李文亮医师致敬，为什么？他是第一个吹哨者，他第一个吹哨者还被派出所要求他写了悔过书，你忘了吗？最后他牺牲自己的生命，因为他认为这个东西是有问题的。我们为什么一开始说都说是武汉肺炎？因为就是从武汉开始的。他不管是从实验室开始，还是说从哪个地方开始，不管就是从武汉开始。马英九竟然可以这个说谎话，竟然可以空口白话说，那么中国防疫疫情受到好的控制，没有大幅向外扩展，让他感到非常的敬佩。这竟然是对整个人类的这个贡献。各位，到今天为止。我要这个等于说纠正一下我们的主持人的数字，因为今天最新的数字比你所讲的又增加了。到今天为止，总共全世界确诊人数6,7,664,4,433个人，死亡人数688,1,603个人。你本来查的资料是682万，对不对？688,1,603人。其中在台湾的部分，总共有1,023,6,886人确诊，死亡人数高达18,803人。请问各位，台湾这18,803人的死亡，全世界688万人死亡，造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谁造成的？病毒造成的？哪里来的？中国武汉来的。我不怪中国武汉的医护人员，像李文亮这些医师，他们英勇牺牲很多人。可是中国共产党是可恶至极啊，你马英九竟然可以空口白话说谎话，你还当过我们8年的总统，不可思议啊。那除此之外呢，他竟然又说针对当年，也就是这个等于说台商包机武汉回来那个时候，说不好意思，是我们的政府对你们造成困扰。这个我有话说，为什么？3年前1月24号武汉不是封城吗？当天我们全家飞到日本去度假，当时台湾没有疫情，然后呢全世界都在猜这个地方很可怕，你知道吗？还不知道到底可怕到什么程度啊。当天我在东京啊，那么跟我们的蔡英文总统联络，那么基于人道精神，虽然那时候台湾的防疫物资其实是缺乏的，正在想尽办法补破网，所以呢包括我们现在的高雄市长这个陈其迈，还有前行政院的副院长，那时候是经济部长沈荣津，都赶快去调全世界的这些所谓的那个口罩制造机等等啊，到全世界去调。我那时候跟蔡英文总统说啊，基于人道精神，还是希望武汉这个地方的医护人员，他们极度的缺乏防疫物资，能够在不影响我们台湾的情况之下，不影响台湾防疫跟医护人员情况下，做多少，看能不能挤出多少来给他们。我告诉各位，蔡英文总统也没跟我说，总统府没有跟全世界说，都没有。这件事情是过了好多好长一段时间以后，我才知道。当天2月1号，我跟他讲是1月24号，对不对？2月1号第一班武汉包机不是回来吗？陈时中没有睡觉，然后去接机，还记得吗？回来的时候，那一班包机，他把台商带回来的同时，他本来打算，那么我们的政府准备了2万件 想尽办法挤出来的防护跟隔离衣就放在空位上面，希望再回去给武汉的这些可怜的医护人员，因为他们没有防护衣。如果这群防疫两万多件过去的话，可能这些医护人员不会死伤这么惨重。结果中共可恶至极，他一定要做统战，要求在武汉进行把我们矮化的相关的统战仪式，他才肯接。就这样，两万件的防护衣没了。蔡英文总统跟总统府他们，还有包括陈时中这个等于说部长，他们当年都没有去提这件事，一直到若干年以后，有人不小心把这件事情啊，媒体把它给披露，我们才知道。所以我们没有做什么事情吗？他马英九竟然还说我们的政府给你们造成困扰，还说他让他感到非常的钦佩。哎，马英九先生啊，我现在都不好意思称呼你是我们前总统马先生啊，你忘了去年上海首善之区两个半月连李立群都被迫逃回台湾来，你忘了吗？然后你说这是对全人类的贡献，马先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688万人全世界死亡，不包括中国在去年莫名其妙封城后的莫名其妙解封，到现在过年前到底死了几十万上百万中国人民都没有算进去。马英九，你是疯了吗？还是你是良心不见了？ 刚刚瑞德哥一直讲说马先生齁，我后来发现马先生真的是一个最高的尊重，因为后来就变成马这个嘛，所以先生果然是最高的尊重齁。给大家看一个图，我今天截下来，虽然说数字跟瑞德哥齁合北起来齁，那应该是后续陆续还是有更新齁。他这边黑的代表什么意思齁？黑的代表的意思我们看到美洲啊齁，欧洲啊齁，南美洲啊，两百万以上确诊的已经欧妈妈啊，对对来很清楚， 中国来啊， 没有没有，我跟你讲，对对来啊，吼，中国没承认，啊，不过马英九替你承认，因为马英九讲说啊，就是你控制就好了，才没有扩散到全世界去，所以是不是马英九不小心说溜嘴了哈？我先请教易善哥哈，我们今天看到是我们的这个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胜他的回应啦哈，他说因为呢马前总统哈都以自己是中国人的角度来讲事情嘛哈，那所以既然他是中国人的观点，我们就尊重他哈。那后面也有这个转个弯在讲说，其实两岸在医疗方面的交流合作啊，啊对岸对我们 always 已读不回嘛哈，包括我们那时候写信说啊，你那个到底是诶发烧啊，没发烧啊，哈，酷酷少啊，流鼻涕或是什么，会有什么症状？我们希望他们给我们一点线索哈，对方也是已读不回。他说可不可以先从回我们的 email 来开始做？那讲到这个提中国人这件事情齁，我们不得不从昨天有一个场景来看了齁，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那个馆的场景呢齁，东西谁喝谁齁，马英九齁哽咽说啊，我们都是中国人啊，那其实现场齁有管制，于是台湾媒体随行的媒体这个场子他不能进去哦，他是现场有中国的媒体齁啊，那我们就安排四个人齁，现场就有人说诶，我们已经安排这四个他们会来提问，其他人就不要提问了好不好？原来一切呢都是 say 好的，都是演好的。来，一山哥。 王必胜比较客气啊，说这是中国人的观点。其实马英九不是讲中国人的观点，是讲习近平要的观点。要不要忘记了哦？两个月前，才光两个月前，上海整个封城的时候，还发生整个燃烧整个中国的白纸革命。中国人怎么想？你的防疫做得乱七八糟，动不动就快筛封城，让我们民生物资没办法进来，整个为了你习近平登基所进行以防疫之名进行的控管，这个才是习近平要的解释嘛。马英九帮习近平在所谓圆谎嘛，整个中国的防疫根本就是为了政权控制、政权维稳所进行下的防疫工作，所以马英九今天是配合习近平要的话所说出来的。你看明天所有的中央日报，这个绝对不是九十几个字了、哦、中国的报纸媒体已经大幅宣传这句话，就是中国的武汉防疫的非常的好，这个是中国要的，他们就会大肆宣传，这个是习近平要的。所以中国整个媒体的控管，就好像我们刚才讲的，为什么他在南京他在纪灵的时候要写百十二，把中华民国跟百十二要拆开来，这个是中国要的，而且给你九十几个字，因为他不希望你合在一起。你在外面你要做内宣对台湾宣传的时候，你台湾的媒体挤过去的时候，中国时报联合报你挤过去的时候，马英九就可以讲他是中华民国总统了。但是你看中国的媒体一个字都没有写， 都是台湾人的媒体在写、嗯、这个是中国在媒体上面所进行的控管，他既跟台湾人说你看哦，马英九还是你们的总统，但是我中国根本不承认你是一个总统，这个就是中国所谓的媒体的控管，所谓的防疫的控管，都是为了政权所需要的目的所进行的，而马英九就当成了习近平的这个棋子。马英九常常说你们不要做大国的棋子，结果你去做中国要的棋子嘛、哦、所以马英九这一次为什么中国会铺排这一整个12天的之旅，就是为了蔡英文的访美之旅，他必须做所谓的整个国际的大挖宣，里面他需要马英九进行大外宣，包含这个武汉肺炎也是中国所设下的大外宣的棋子之一，他要马英九跟全世界讲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因为蔡英文去美国参访的时候一定会说我是中华民国总统嘛，我是台湾来的总统嘛，今天纽约接机的时候所有人都说蔡英文总统我爱你嘛，嗯，所有人都这么讲，大家都很开心的时候接受接 我很想补一句也好，因为大家喊说蔡英文总统我爱你，你知道他回什么吗？ 说我不选总统 对啊，他就蛮幽默的， 看到蔡英文很有风度说我不用再选总统了，你这个马英九看起来还要选总统啊，要去拿到所谓的中国的代理权来台湾贩卖所谓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样一个消息嘛，所以我觉得马英九其实已经沦为在中国除了在中美洲的我们那个断交国之外，他另外一个手段就是马英九访中来制衡所谓的蔡英文访美的一个棋子而已。 好，我先请教嘉凯齁，诶，请教你是哪里人？ 台湾人，英哥人。 哦齁，你第一句是台湾人嘛齁，那可是马这个他说我们所有中国人齁啊，那你觉得你自己会心里面认同，你会觉得你是中国人吗？ 其实就我小时候在念书的课纲啦，课本里面基本上他是有告诉我们的祖宗是来自哪里，所以基本上如果从我中国人，我是可以在我的从小受教育的过程里面是可以接受，但是我必须从马英九马前总统，我们的马前主席啊，这是出访中国的这个阶段，我觉得这个态度分为三个转变。第一个态度是什么？就是在出访前大家怀疑说你被矮化，那你要不要去，对不对？那时候我觉得大家会称对方称呼马前总统叫马先生，我觉得这时候我们国家可以做什么态度，我们党可以做什么事情啊？第一个，我觉得国家，你如果真的觉得他马先生有质疑被矮化的时候，是不是国家可以用一个电报过去证明，去告诉说你应该称呼他马前总统？那国民党可以做什么事情？哦，党应该去告诉他，你应该称呼他马前主席，而不是只是马先生。那再来，因为大家会被矮化嘛，但是我们看到这几天他出访的这个过程里面，他不断去强调中华民国112年这个几个字眼，我觉得这需要给马前总统啦，我们马英九前主席一个掌声鼓励啦。但是到了今天下午，看到新闻又一个转变一个态度，就说他称赞武汉肺炎啦，武汉的疫情的一些防疫，但我只能期待，我个人只能期待说这个可能是刚好啦，对全世界的医护人员表达关怀之意啦，我只能这样子内心期待，嗯，也相信他是这个意思，初衷是这样子这个意思。 诶，你们是不是套好的？因为我刚收到一个消息齁，嗯，我们昨天在聊马跟政，马不跟政，因为呢说哦，其实那个新华社不是写说说统一是全中国人的什么希望啊等等那个东西，他不跟政。但是今天呢，因为防疫的东西，刚刚你看包括瑞德哥包括这个易善哥都这个就是疫情的东西是谁害的谁不晓得嘛齁，哎，结果啊因为这个事情，所以呢马英九就被骂了，然后马英九基金会就讲说，哎呀搞错意思了啦齁，其实呢代表的是我们对所有的医护人员还有对武汉民众的一个他们经历的一个致意而已啦齁，那这是一个就是他说认为这个是在高贵人。啊，怎么会被政治化，显得非常的可鄙？哎，你自己吼去配合演出， 话是你讲的， 对啊， 所有的话都是你马英九讲的，不是我们冤枉你的。今天连国民党的议员在这个地方，大家都要讲的是事实的，就事实评论的公道话嘛。你今天不要讲这些话，我们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嘛。你今天如果去参观去反应，如果你讲的是客套话，还是跟医护人员这个等于说跟他们这个致意，我们没有任何的意见啊。你今天讲的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可以接受吗？还有，贵啊，你不要忘记一件事，嗯，谁都可以讲，你马英九没有资格讲，嗯，你知道为什么吗？嗯，马英九当年2003年 SARS 和平封院造成那个事件里面的台北市长是谁？就你马英九啊！ 造成和平医院里面乱无章法，资源欠缺，然后最后搞得一塌糊涂。最近还拍了一部那个，最近还拍了一部电视嘛，对不对？对，电视剧嘛， 对， 造成多大的这个等于说事件嘛？那是一个很大很大，就是因为你指挥官黄黄拍天还打不起定心力呢，就因为你指挥官的无能，当年造成这么大的伤害。事过二十年，你竟然还在武汉讲这种话，现在来指责我们大家说，哎，你们都听不懂我讲的话，民进党、国民党，然后跟我们这些人全部都听不懂你讲的话，只有你马英九跟这个所谓的马英九基金会办公室你们听得懂，那你们以后要不要找一个翻译啊？ 好，来坤玉哥，因为今天我们看到马这个在六点的时候有一个说法是可能会见国台办主任宋涛，那我们录影时间是在六点之前，所以我不确定到底有没有，因为之前本来说丁薛祥要接机也没有嘛，对不对？但是我请教从过去看到比方说湖北省委书记啊，或是什么地方的这个省委书记出来见面，到可能是国台办主任宋涛，这有特殊的意涵吗？因为我们都在讲那阶梯的什么矮化啊，那为什么没有红毯啊等等的，现在是慢慢的在升级，还是说要先看你的表现如何，然后再来决定要给你什么样的层级呢？ 这样子啊，这其实我先强调一件事情，马在出发前说他这个时程为什么会跟蔡总统访美行程重叠，他说巧合。我可以非常坦白告诉各位，我做政治工作三十年，这么大个事情没有巧合。这第一个。第二个，大家都以为马英九，因为我们很多人去批评马英九，大家都说他是什么邦本儿，对不对？我说他是笨蛋。我告诉你，他才不是，他精得跟鬼一样。我举一个例子，我举一个例子就好。2006年那个倒扁的之前，有一个罢免案，那时候宋主席在静坐，然后国民党在松烟那个地方办的造势晚会，然后就一定要我们去，然后就去了。去了以后呢，然后我就在外面有不良生活习惯，我在那边烧香的时候就看到， 好懂了。 对面的那个车道上面为什么就停了两部车？那两部休旅车看起来就是马英九的坐车。那我的计时习惯就是根据我的。有几支香来 几炷香的时间， 几炷香计时。我烧了最少两炷香，也就是差不多十分钟。那两部车就停在那边，就停着。然后听到宋主席上台的声音。然后开始讲话啊，各位乡亲大家好。哇，那个车子就开过来了。然后马英九就下车，下车以后全场就欢呼啊，市长好，总统好。然后。 大家定没人听啊，对 吧？台上根本没办法讲话， 瞬间就不是焦点了。 他除了问好问完了以后，宋先生问好问完了以后，他就没有话可以讲了。然后他把时间算得那么精，然后最后宋先生就下台了，当然就大家就迎接他。马市长上台，然后宋先生就下台，我们当然就直接就出门回家了。然后就回去静坐了。那个时候，这个。我跟黄珊珊都站在门口，然后我就气得跟那个马英九的幕僚说，你们这个他设计的乱七八糟，哇哇，脏话都骂出来。然后很无辜的跟他讲啊，那大概是巧合。所以我告诉你，我听到巧合这两个字我有多敏感啊，我心里有多 就是为了 对 巧合 这两个字有多不舒服， 是伤敌人而遮阳多 对 的巧合。 然后呢，我这样，所以他从一开始说巧合的时候我就一直怀疑他，整个行程透着无数的古怪。第一个，他带青年去，说要这个国民党的青年，请问一下，国民党的青年的精神的象征地点在什么地方？黄花岗72烈士，带青年团去，最重要的黄花岗他不去，你不觉得很奇怪吗？那怎么是传承国民党的精神呢？第二个，那如果说是祭祖行程，祭祖行程是什么？祭祖行程清明扫墓，四月五号为核心。如果真的是祭祖行程，所有行程是围着他绕的，是要避开的。所以四月他怎么会排到四月一号去祭祖呢？嘿是愚人节呢，嘿无哈。所以你除非是四月五号他要空出来要做更重要的事。 上海。 对，他要不然的话，他怎么会去绕开来，非要在4月1号去祭祖呢？ 不宁，嗯， 问号， 不宁了。 好，那他是不是直接他就说，大家之前猜什么丁薛祥接机啦，什么要见王沪宁，他后来都没有，然后他保密都没有。那他，我觉得他在玩什么事情？他在玩我们战略上面一个概念，叫做弹性反应。好，我在猜，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几率现在越来越大。那什么叫弹性反应呢？就是你出 A， 我就出 B， 它跟打十三支一样，好，或是类似这样，我赢你一点点，或是跟你齐平。那你出什么等级，我就出什么等级的牌。 那你说出牌的对手是在说 蔡英文 嘛？ 哦， 好，就是蔡英文在美国接到什么样的待遇，那我这边就出什么待遇。他今为什么是今天晚上见宋涛？因为今天早上蔡英文是什么见 AIT 主席，嗯，是不是对等的？嗯，好，那为什么4月5号6号这两天要放在上海？上海是谁的地盘？国务院总理李强之前的地盘，嗯，对不对？然后在之前王沪宁是上海复旦的教授，他待了很久，那是他的老家。嗯，那4月5号的行程是参观洋山港，4月6号的行马英九的行程是去复旦座谈，然后参观四行仓库。那所以那蔡英文要的预定行程是4月5号要见麦卡锡。好，那所以有可能是什么？我可以跟王沪宁在上海巧遇啊，我回老家看看，回母校看看啊，就我就有这么好的机会，我就过来跟大家聊聊，嗯，行不行？王沪宁是政协主席啊，啊，他是名义上中国的最高民意机关的代表人啊。然后所以他用这个东西来对。他后面还有没有？当然还有啊。如果你不小心蔡英文，哎，我又巧遇了布林肯，那我后面还有李强啊。嗯。那你又不小心车子拐错弯了，拐到白宫见了拜登了。嗯。那没关系，我飞机飞错 了。 那不，我就见了习近平，对。他其实后面有，他留了很多的空间在做铺排。嗯。好，我很怀疑，而且我觉得今天晚上见宋涛这件事情开始至少一点点证实我的怀疑。你看他宋涛为什么找不出来晚不出来，嗯，然后前面把他铺了这么低调，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才把他拉出来。好，而且这个马英九，我是建议啦，就刚刚大家就已经讲了很多，马英九也他现在已经不是这个对岸的棋子了，好，他已经过河了，好，那个过河的竹子了，好，他没有退路了，嗯，好，所以我其实为他举一把同情之泪，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太羞辱他，好，对于马前总统呢，啊，或者马前那个呢，好，然后我们鼓励他，好，我现在主要是这样讲说，什么鼓励他什么东西呢？其实蓝营有很多人在他去之前说马去很好啊，如果说他能够说服对岸不统不独不武啊，或者是说服对岸能够撤飞弹，好，能够消弭两岸的这种战争，那他也是大功一件。我说对，我们鼓励他，好，我们也祝福他，嗯，对不对？啊，他既然愿意这个在说武汉这个什么防疫做得不错。好，然后中国风控做了非常好，嗯，那是不是请这个防疫有功的总理李强啊，就之前上海的书记，对不对？嗯，就把他留在上海三个月嘛，对，让他体验一下， 实地体会一下， 实地体会一下风控，嗯，那这么优美， 防疫做得多好， 对，这么好的一个政策，到底要如何实施？可以把大陆的经验带来台湾。 昆玉兄是才子啊，所以想出这么文绉绉的，让马英九到上海三个月风控，实地享受一下上海市民那两个半月来日子嘛过。我现在个人非常的担心呐，啊，因为中共国台办的这个发言人直接说，如果我们蔡英文总统见到了麦卡锡以后，他们要高度反击。我现在担心马英九前总统的安危，会不会被扣在北京就回不来了，就直接扣在中国就不回来了。结果我在我脸书上写了这个疑惑了以后，就没想到下面一大堆人说，那就不要回来了吧。 你今天又发表了这样的一个言论，在武汉这个地方，你知道那是全台湾最大的痛。你竟然在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言论，然后事后告诉我，都是你们这些家伙，都是你们台湾人这些家伙，你们这些人里面只有政治操作。我讲的话不是这个意思嘛？你不是这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你当我们都是文字障碍吗？ 以及嫌国民党吼民调太高了， 没有错， 然后再帮忙再踩两脚了哈。说到中国是怎么样把心机吼来灌停，我们看哈。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啊，他想说哦，我今骂吼骂英国底关机饼吼，那我们的赶快啊，统战可以来喊话一下啊。他喊什么呢？他就说啊，统一之后，台湾可以施行不同于中国的社会制度，好、哦、确保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之下，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还有生活方式等等吼、哦，都可以得到充分的尊重哈、哦。那包括你的财产，你的财产是你的财产，但是在中国，你的财产不见得是你的财产。他说呢，你的宗教是你的宗教，可是呢，我们知道对岸哈，包括你信这个耶稣基督啊，或者是你这个有拜神拜佛啊，他都可以把神像拆掉的哦。然后呢，这些我们都充分的保障，于是就炸锅了哈，因为他提到这些好处，你奇怪啊，我们中国人怎么都没有这样的好处，对，只有台湾才有哈。所以呢，很多这个中国人就说陈腔滥调用烂了啦哈，在香港就已经活脱脱上演过了。你以为你讲这些，人家还会信吗？来请教你怎么看？ 哎，贵啊，我看马英九前总统哦，这一次到中国去，我觉得历史定位已经确定了，就是一场闹剧。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今天早上九点啊，马英九前总统到武昌革命起义的纪念馆、哦，他一去的时候啊，就很兴奋，很兴奋。然后对于每一个物品啊，然后文物啊，都很有兴趣嘛。然后呢，他就开始跟那些学生互动嘛，说啊，有一个五色旗嘛，就是中华民国刚创立那五色旗。问小朋友说啊，我们知不知道五色旗代表什么？很多学生就高声代表五族共和、汉满蒙回藏。哦，马英九开心到哦，让我们为自己跟学生鼓掌，然后小朋友开心，哇，和乐融融，对不对？感觉起来真的很喜欢。但是呢，老共就一直在挖洞给马英九跳嘛。这个时候呢，一支笔伸了过来，官方人员示意马前总统说：“哎，你可不可以来题字留念一下啊？”观众朋友，你们还记得吧？前几天马前总统 去112， 被骂翻了嘛？你们知道马前总统居然做了什么事吗？啊、他居然在中国上演尿遁，他在现场直接讲说我想上洗手间，结果在随护的陪同之下到了洗手间，出厕之后赶往下一个行程，一旁的工作人员笑着说哇，用上洗手间巧妙躲避原来未安排的现场提示， 这招 很高，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场闹剧嘛，这个是笑他的闹剧，可是对我们台湾对中华民国来讲，我觉得这个历史定位很糟。为什么？我还是要强调，哎，马英九这一次去，你到了那个武汉去讲说中国共产党的防疫贡献全人类，这件事情结论就是你为了要拍习近平的马屁，给变替全世界的，就是让全世界的人丢脸，然后变成全世界的罪人，替全世界的罪人习近平开脱。哎，我真的觉得非常夸张。哎，马英九前总统你还记得吗？在疫情发生的时候，你是怎么指责台湾的防疫团队的？马英九前总统诉求两件事，第一个事情是，当我们诉求口罩国家队的时候，马总统说我们口罩应该送去给中国，不然我们不够友好，不够有爱心。观众朋友，如果当时我们把口罩送给中国，台湾是什么样？第二个诉求，马英九前总统讲什么？哦，我们应该要打中国的疫苗。如果台湾现在是打科兴、打中国国药疫苗，现在台湾什么情形？结果你大肆的批评台湾的防疫，然后跑去对岸，跑去真正该被谴责的中国，然后讲哇，你们防疫好棒棒。可是你换得的结果是什么？我跟观众朋友说，马英九这几天讲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导致的媒体效果已经产生了。我们来看路透社，马英九总统讲我们都是中国人，路透社的标题直接把他下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前台湾总统说当他访问中国的时候，你看这标题会造成国际多大的误解，认为说这是台湾的主流民意，国际上解读哦，但中国人有买单吗？中国人前几天贵啊，我们在很多节目都秀给大家看嘛，骂他说他是来干嘛，来乞讨的，骂他说他是来拿钱的， 抽要饭的， 抽要饭的。结果中国的洗白文出现了，中国开始发动一些学者专家写说哦，请善意看待马英九跟其大陆之行，哇，感觉中国对马英九很友善，对不对？ 结果是什么？网友的留言一面倒，再度谴责跟骂马英九，三笑他。你们看哦，你看哦，你是个啥？要我求善意看待。经过但凡对马某的过往有所了解、有所记忆的人，都应该冷眼旁观对待，而不是神看待。1450把你，那我想请问作者，台湾什么时候统一呢？还留给下一代吗？不要老认为时间站在我们这一边，下一代一定比上一代强。我是不信这些鬼话，整个全部都是骂马英九的言论。所以官方帮马英九洗白，民间还是在笑他。我真的想问，马英九在他一中国，你到底得到了什么？ 好，来，我们进一步来看的是小英总统，因为双英呢有点变顶嘛。好，刚刚坤玉哥有提到说，看齁，你是小英总统这边是出什么牌齁，我对岸可以再进一步追加齁，我要出什么牌。我们来看小英总统，他出访第一站来到了美国纽约齁，那我们的侨胞就在饭店外面迎接。可是不好意思跟你讲齁，对面对接有什么？对接有亲中的团体，因为呢我们这边的大使馆吴高岱啊齁说我们一定要去那边踢馆齁，他们就举着五星旗就来了。不过你以为美国警方是吃素的吗？把他们两边当然是隔开，并没有爆发相关的冲突。我们一起来看， 大声高呼抢握手，太激动太兴奋了，因为真的好久不见台湾总统。蔡总统出访一到纽约下榻饭店，200多名侨胞热烈欢迎，但往对面一看，亲中团体高举五星旗，号召600人来踢馆。美国警方早有准备，把双方隔开，避免重演2019年的冲突情况。就连总统乔燕、维安也是滴水不漏，安检门探测仪全出动。总统跟侨胞互动超级嗨，席开60桌，700多人来参加，最远还从加拿大来。另外出席的还有新任 AIT 主席罗森伯格，他是前国安会官员，美国第一次派新任官员还有未来性的人来担任主席，可见美方对台湾的重视。 Taiwan also is a beacon of democracy. It's a beacon of shared values, and it's one that we are grateful to have in our partnership together to ensure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And to keep all lines of communications open to this end. 另外，美方政要还有纽泽西州州长，对比2019年乔燕有众议员公开挺台湾独立，今年似乎比较低调。毕竟总统这趟出访会见到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也跟美方政要私下会谈。 跟美国的关系也比以往都密切，世界正走进台湾。 蔡总统纽约乔燕大进场，受到侨胞拍手热烈欢迎，而侨界也都希望蔡总统拼外交也能够持续深化台美关系。 好，我们讲说在对接有举着五星旗的亲中团体来抗议，对不对？来做骚扰，对不对？你知道他们是为什么来吗？不是一个爱国心吗？不是，是为了money money money， 为了钱啊。因为呢大使馆有交代齁 ,Licky, 我好你急齁，这个是我们掌握到的情资齁。我们的国安局局长蔡明又讲说，中国动员相关的团体来抗争齁是有给费用的，钱很重要齁，一天给200块美金。我是不知道那个美国的物价指数还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200块美金好像还不错诶。 乘以30几有6000多块。 对啊 ,6000 多块还不错，但不含食宿交通啊齁，看你从哪边来齁，我就不管了齁。那因为呢他要付钱啊齁，啊费用如果每一个都要给这么多钱的话，啊你小兄弟啊齁，所以呢他们说陈抗的地点齁啊饭店去就好齁，乔燕去就好，其他地方你不要去，因为你去了没有钱可以拿啊齁。那我先请教雨韶老师齁，我们要怎么样来看齁，因为你看到小英总统他在这个美国在过境访问，虽然说是过境了，但时间是蛮长的，可是对岸齁就很挑刚 game 够以后，他们就找一些人来做滋扰，你怎么看？ 以公安公司的角度来讲呢，这样的动员是不太及格的，因为手举牌上面写的字就打错，我们知道叫数点忘主，他写成忘点数主， 扣钱 忘什么点？要数什么主？ 我个人建议要扣100块， 对， 100美金要扣不住。 这要举这个手举牌的人呢，回去啊，连啊走路工的钱都拿不到，可能呢家里会被检讨啊。所以说这个明显嘛，这是组织性的，是官方的嘛。那我们的侨胞那是自发性的嘛？刚好对比什么？对比啊，集权的中国跟自由的台湾两者之间的不同。刚好呢，今天是呢什么日子啊？我觉得这也是巧合吧。国际医师节， 这是真的巧合， 这是真的巧合。所以说你想想看，老共的巧合啊，就故意啊呛赌说，对不起，国际医师节什么国际啊？今天是中国医师节。 安排他去这个武汉向中国防疫致敬，他不是一个现任总统，一个前任总统。蔡英文行前告诉大家，也到美国演讲会说呢，台湾是世界的台湾哦，台湾呢是可以作为世界的公共财，我们跟自由民主国家站在一起，台湾 can help。 马英九呢今天呢告诉大家什么，中国好棒棒。前两天走完了国仇家恨，诶，大内宣分两种，跟四四一样，大内宣分成负面表列跟正面表列啦。负面表列叫做国仇家恨，南京走完了，现在开始呢开始正面表列，告诉大家中国好棒棒。蔡英文告诉大家什么，台湾跟世界基本上好棒棒。所以我觉得刚刚好告诉大家一个重要概念，台湾自由民主，中国集权独裁强害人权，马英九拥抱那一边，那是他的选择啦。 好，来瑞德哥请教，我们看到这个接机的阵仗，新任的 AIT 主席罗森伯格他就是来接机，包括我们的驻美代表萧美琴。那小英总统又跟纽泽西州州长莫菲有这样一个见面的机会，你会怎么样来看？ 事实上呢，不是说没有政治的拜会吗？请问一下，纽泽西州的州长他那算是什么？ 民选吗？ 官方嘛。但是我觉得啊，那么现在最尴尬的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扬言说我们一定会他们见了麦卡锡，我们一定会高度的反击。我再重申一遍，不管你们怎么高度的反击，请不要对我们在这个中国大陆那个访问的这个马英九总前总统有任何的人身的这个自由约束哦。那事实上呢，那么这次去啊，其实这次去就是蔡英文总统的一个友邦之旅，当然啦、也让全世界看我们跟美国站在一起。很简单，为什么？我问你啊，昨天郭台铭不是到了这个美国去吗？郭台铭的演讲说什么？在高科技的部分当然是跟美国站在一起，还记不记得这句话？他为什么这样讲？郭台铭我们都认为说他一两千亿的这个身家，但他的身家很多都在中国，对不对？人家他出国的时候戴的帽子上面一边是美国国旗，一边是中华民国国旗耶、他什么时候都会戴这个国旗帽，要选总统的时候嘛，他故意戴的那个国旗帽，小飞机不坐了，湾流那个小飞机不坐了，我坐华航，你马英九坐的是中国的国航，你知道吗？你航向中国，我航向美国嘛，故意让你知道我们是不一样的嘛。那么我觉得这次去啊很感动，为什么？因为昨天朱立伦主席很生气，昨天这个朱立伦主席怎么讲的？他的中常会怎么讲的？他那个非常的激动说，这次的蔡英文总统没有说他是中华民国总统，他在出访的时候没有说他是中华民国总统，他是用什么身份去美国的？他去美国敢说他是中华民国总统吗？刚刚看到那个画面没有？旁边不是放国旗吗？不是蔡英文总统，他请问他是什么总统？我告诉你，朱立伦主席，你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事实上你害了马英九，为什么呢？我个人越来越担心马英九前总统的身份，他的安危。请问他来见这个相关的这个，我忘了是哪一省了，我已经忘了是哪一省的省委书记的时候怎么讲？我是台湾前总统，台独，你知道吗？他说的是台湾前总统，什么意思？啊，你不是意思就台湾独立了吗？如果台湾没有独立，怎么会有前总统了？你知道吗？至少马英九你就勇敢的说出来，我是中华民国前总统啊、你的九二共识是一中各表不就好了吗？你去到人家逮他对吧，大家不是最近在讨论有关于他到底有没有说过中华民国前总统吗？他有说中华民国，他有说民国，他有说台湾前总统，但这些都没有凑在一起，你就把它凑在一起，你怕你还尿遁，你怕那个百十二是什么东西？为了跟各位讲嘛，台湾没有百十二啦，每年过年搞十八啦，阿你娘嘛，你把马英九召去中国逼机，就是这样子嘛，就是这样子嘛，逼机嘛啊！如果你大家听不懂啊，就是英文是一个逼一个机这样子啊，很简单嘛。你怎么搞这种飞机呢？对不对？你要么就勇敢的说出来嘛。那我觉得蔡英文总统非常好。不卑不亢，以前国民党的总统来干这个圣公啊，那么这个美国过境的时候，连记者都不能跟他在同一个饭店。然后大家都知道嘛，去参访的过程都知道，总统到哪里，对不对？你都要保持距离，好、你还不能及时发稿。我讲的是事实嘛。现在到了美国去了，你看那些侨胞他们的反应那么热烈，对吧？他刚刚讲的，刚刚那个宇韶兄刚刚讲的嘛，我个人认为啦，200美金不好赚，但一定要扣钱。 这个一定要扣钱。你连来抗议都做得这么不专业，你知道吗？连抗议这个哦忘点宿主，我的天哪、啊，你才输点忘主了，你知道吗？你连来抗议的时候，连输点忘主这样的一个这么基本的东西，你的功课都不做，成为沦为全世界华人的笑话。 所有的字都一样， 所有的字都一样。你说是 那是统一制作的， 对，没有统一制作也做错了，你知道吗？ 所以那个公安公司有人要枪毙。 我告诉你，你不要认为习近平讨厌补习班，你就这样干，你知道吗？习近平讨厌补习班，今天晚上说全中国补习班明天不能营业，然后隔天所有全中国的补习班全部失业， 对， 莫名其妙嘛，不能这样干的啊。不过告诉各位，就是我们的总统代表，我跟你讲，我们的国家叫中华民国，我是台湾人，金刚丹。哎，我们这边有侯家军啊、哦，他在这个地方啊，侯友宜也这样说嘛，你一定是中华民国嘛，那我一定是台湾人嘛，为什么？我不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嘛，对不对？我不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个国民嘛。其实马英九勇敢的在他结束这一个相关的这个历程之前呐、啊，那么在这个等于说四月五号是哪一天？清明节，也就是老蒋蒋介石去世的日子那一天，勇敢的说出来，如果你真的见了中共的这个王沪宁啊，在他面前说出来。我是中国人，不过一中各表，我是中华民国国民前总统啊、你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马英九，你敢讲吗？ 好、哦，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不敢啊。不过因为4月5号还没到哈，我们可以等着看。说到总统的选举的部分哈，今天又有一个新的点啊哈，说啊。居然连韩国瑜都要放进去齁、哦。所以我想说国民党是嫌不够乱吗？不过后来有说齁、哦、啊这个讨论啊，或者说要跟韩国瑜见面啊齁、哦、那后续还要再去做一个就沙盘推演啊，也就是说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证实啊齁、哦、感觉国民党中央他们也很怕说啊天哈带乱啊齁、哦。但是的确他们很想要安抚韩粉的情绪，这个部分是在的齁、哦。那我请教这个冠廷，侯友宜的危机是什么？ 欸贵啊，你刚才讲说纳入韩国瑜总统民调，欸这不是我庄宁乱讲，也不是我们所有来宾乱讲，是国民党的副秘书长江俊廷在直播的时候讲的。江俊廷何许人也？新北市之前的民政局长， 对 朱立伦的核心中的核心， 对， 大概跟吕嘉凯跟侯友宜的核心关系一样核心，所以够核心的吧？哎、欸。这样子的人跳出来， 我把你呛回来，就像他跟林佳龙。 谢谢啦，谢谢。其实我关键要讲说，其实这样子代表性的人物讲出韩国瑜要纳入，代表说国民党内确实现在不是每个人都符侯友宜。那侯友宜的危机，他当然自己也知道嘛，民调一直掉。我们认真看新北市他是怎么做的，在3月28号啊下午2点钟的时候啊，新北市政府啊找了1032个里长报名制，没有全部都到，在新北市政府的大礼堂六楼。哎，是政府单位哦，新北市政府上了一个培训课程。那这个培训课程呢，是讲环保公民教育推广活动，环境公民教育推广活动。那课程里面有空气品质啊，食品安全啊，其中绿色能源的部分呢，哎，跟大家要来讨论啊，风力发电啊。但是说真的，我也觉得很特别了哈，它的来源是找这些里长。我虽然说不太知道为什么里长要学风力发电了哈，但我先不讨论这个资讯，我们再好好讨论。但好，姑且里长来学风力发电没有错。但是现在被发现，整个在风力发电的这个课程里面所采用的教材是简体字，我亲自今天有带过来哦。嗯，整个里面你们看哦，导播我们近一点，风力发电安装说明，然后呢激发创造能力，开拓思维能力，科学小制作，到里面呢怎么装这个风力发电机啊，里面全部是简体字。哎，侯友宜市长。你说捍卫中华民国，我怎么相信你？你连中华民国的繁体字都捍卫不了了，还简体字直接变成官方教里长的教材？哎，这个部分我觉得你要讲清楚啊。今天啊，环保局的回应是讲说以后会把这个教材翻译啊，那我觉得他可能没搞清楚状况。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来这教具啦，哈、哦，这个叫大家观众朋友看一下，我把特别带过来这个教具哦，我后来才知道怎么使用哦，风力发电对不对？然后这里会发， 太棒了， 这里会发电， 高科技啊， 高科技，看起来 你那才5块多，你要求也太多了吧？ 哎、欸，会发亮，虽然说侧面吹。不会亮，正面吹才会亮。但是我们好歹风力发电是个高级货嘛，我想说台湾制的、美国制的高级货，结果不是。我们到淘宝一查， 5块多人、欸， 它上面一个人民币5块钱的淘宝货来跟我们里长上课。好，新北市环保局怎么回应？我跟大家讲，大家如果在吃饭的先吞下去会吐血。他们说，卓冠廷，你们哦，议员不要乱抹红我们啦，我们不是买淘宝货，我们跟台南的厂商买的。好，他们买了多少钱？9975元，而且哦， 环保局哦很贴心的跟大家讲说，总共133位里长参加，不对啊！我一除下去，一个价值多少钱？9975除以133，一个变成75块。哎，啊你淘宝30块，淘宝30块台币可以卖的，可以买得到的。你说你跟台南厂商买一模一样的东西，买75块。我现在正式跟你讲，既然你回应了，我会发文给你调阅，你是怎么采购的？哎，我本来给你一条生路走，你这个你就说你淘宝买的拍死掉了。哎，淘宝有卖那个5块人民币，你要花75块纳税人的钱去买。哎，这你总要讲清楚。 他先花神情哀戚，马前总统29号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献花致祭，还痛批当时日军的野蛮行为。马前总统这趟放中行，名义上是祭祖，但行程规划却几乎都跟抗日有关，也令立委质疑，不仅落入中共圈套，营造两岸齐心抗日形象，这更将成为一套马英九模式， 以抗战为名目，事实上背后隐含就抗日嘛、反日嘛、仇日嘛，这就是我担心叫马英九模式，那以后就没完没了了。 针对这部分，我们跟国防部的政战局、军情局跟军安总队都有保持密切的， 还有辅导会， 对，退辅会也有积极的说服这些退将不应该常常跑大陆。 国安局长蔡明彦也直言，国安单位都有严密注意，而就连学术研讨也沦为中共的统战伎俩。 套用到退将上，就是以抗战为名，事实上是要组成所谓抗日联合阵线， 规避我们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他用学术的交流方式来进行， 这就是模式嘛？我讲， 毕竟看看24号才在北京举办的两岸共研抗战史论文集发表会，不只有大批台湾的专家学者参与，具备退将身份的台湾抗日战争纪念协会理事长黄炳麟也率领多名退将一同前往， 出版图书、专项研究、举办学术研讨等形式，共同研究抗战史，取得了丰硕成果。 不管是以祭祖名义包装的马英九模式，还是两岸共写抗日历史的学术研讨，都被中国操作为两岸共同抗日，不仅落入中共圈套，更会向国际传达错误讯息，不得不防。三立林凯君、周凯台北报道。 习近平打造钢铁长城，中国威胁步步紧逼，解放军如何布局？美国协防前提是什么？大敌当前，台湾必须做好准备。资深国际新闻工作者范奇斐、前参谋总长李喜明共同制作行动代号2027，三立新闻独家呈现精彩内容，请锁定行动代号2027知敌备战特别报道。 方舱医院可以说是一个创举啊。 中国人自己都诟病的方舱医院，马前总统盛赞是创举，在武汉参访抗疫展，他的心得是非常敬佩， 把疫情啊初步的做了好的控制，使得他不会大幅的向外扩散，这点我们感到非常的敬佩，这不是对中国大陆，而是对整个人类的贡献。 COVID-19 就在武汉爆发，一路纠缠全球3年多，至今尚未了结，马总统观点让人满头问号， 要稍微斟酌一下他自己的发言啊。 讽刺到一个不行，或是中国当初故意自己搞一些实验。 马前总统说的这些话是应该是他以他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说的。这个疫情从中国武汉开始传播到全世界，接近7亿人的感染，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数字是远远的低估了，而且持续了3年半，对我们这个全球的健康、经济、文化造成很大很大的冲击。我是不明白贡献，但是我知道这是人类的大灾难。 领军抗疫的指挥官无奈，马英九宛如活在平行时空。听导览员介绍到，当时武汉包机卡关，让台胞无法返回台湾，他频频赔不是，说不好意思，我们的政府断。 我要跟大家说， 价差40块啊，人民币5块，是25块， 价差快一倍嘛。所以我要谈的重点是这样了。侯友宜，如果你口口声声认为说这件事情是在乎的，那就像环保局讲了，你们会更正嘛？你们会去把它以后变繁体字嘛？重点是你其实从采购跟课程的本身，你就不需要去买一个淘宝货，弄一个简体教材，因为简体字是现在中国在全世界，包含孔子学院统战文化的内容嘛。如果我们自己的从政者没有这个自觉，那我们怎么相信你会保护中华民国？当然今天有一些国民党议员跳出来讲说，你们在乱讲，我没发现民进党执政有些县市有用啊，以前啊谁谁谁有用啊，我全部都谴责。 只要在中华民国官方的机构，我们就应该用官方的文字繁体字啊，你个人那是你家的事，但是官方语言是繁体字，我也拜托侯友宜市长要守住这个价值。 好，来嘉凯要回应。 首先有几个点，我第一个我非常羡慕冠廷，因为都是议员，为什么他拿到我们拿不到？我也想吹看看，对不对？这我是持续一个重点。 掏宝买钱， 我自己掏宝买。 我们 不赶快抢过去，赶快抢过去！ 没想到， 赶快抢 过去！国民党新北市议员，新北市议员国民党也这么对能源有兴趣。 对，再来了，我觉得了这个点，我觉得分几个点来看，简体字它真的是中国大陆它才能用的语言吗？我觉得不是。像我们看马来西亚、新加坡，它基本上都用简体字。我们台湾人其实很多人在用简体字。但是你要说把因为用了简体字把它挂上统战的这个思维，我觉得这是画上两码子事情。今天早上我来看新闻稿，看到民进党你三位发言人嘛，冠廷还有志豪还有那个楚英委员那边在发言的时候，我真的很希望这是你们三个个人的立场去出发，因为你们三个挂了党的发言去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基本上我会觉得说可能之后的时候我会建议啊，三思而后行。因为我觉得如果把这个简体字就扣上统战的思维的时候，那是不是我们在台湾要去吃海底捞的人啊，是不是都是统战？那今天大陆学生走在路上是不是统战？学生招大陆的交流生是不是统战？我取一个大陆好不好，是不是统战行为？那今天有商业的大陆的商业行为来这里是不是统战？然后这些川菜，那些四川来的菜叫什么口水鸡啦、麻辣烫啦，这些只要挂牌在骂这些卖这些大陆菜的，是不是都是统战的一个定义的？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再讲清楚，而且是用个人名义。那未来我许未来你是要避免统战的话，我建议可以先从采购法，我们可以一起修法嘛，我们避免去采购这个，因为目前看起来都符合那个采购流程嘛，对不对？他是跟中间购买，他要跟谁买，目前没有去限制说，所以我真的建议说未来在统这个定义上，真的不要把它变成那个政治的操作，扣在侯友宜市长帽子身上，真的不建议这样操作。因为说实在，我们在写一些字的时候，偶尔为了方便嘛，写很多记录的时候，学长真的 好， 小弟学弟的建议。 好了，我简单回一下，那个嘉凯，我真的不是要这样故意讲你好，但是我觉得你真的漠视跟轻忽了文化统战的一个重要性。我先讲哦，你刚才讲的海底捞啊，我看漫画啦，我甚至我就在那说我自己写字那是个人行为，今天在中华民国的政府里面找整个民政系统最基层的里长来上课用的教具教材是简体字，这件事情如果我卓冠廷，我不管我是新北市议员我是民进党发言人，我都可以代表，因为这是不对的。如果大家不认为这件事情不对，环保局为什么跳出来讲以后要把它变成是繁体字？因为这个事情我们的官方语言就是繁体字嘛。那其他国家有用简体字，那是因为他们官方语言没有这样子用繁体字嘛。所以当现在繁体字，很多国民党过去最喜欢讲的哦，马英九最爱讲啊，我们那个中华的文化现在留在台湾，唯一看到繁体字就是台湾。可是我们在地方政府中， 跟着你啦，香港也是用繁体字， 香港台湾啦，对，就是可是你说在一些其他的国家，很多人可能已经被中国给统战掉， 新加坡 被吸收掉，那他们现在都用简体字嘛，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它重要性是真的很严重啦。啊，当然那个嘉凯他的态度是觉得说这没关系，那我们可以不用这样子把它无限上纲，这个部分我尊重。可是我身为一个民意代表，只要官方语言还是繁体中文，你就官方语言要繁体中文，这个是法令，这个是规定，我觉得这个不能妥协。 我要紧急补充一下，这是数典忘祖，你知道吗？为什么繁体字又称正体字，对不对？象形只是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因为你们的中共的相关的简体字是胡说八道、乱七八糟。为了要不要弄这个所谓的简，我觉得共产党，尤其是毛泽东最大的错误是什么？文化的部分文字不要，所以是乱搞这个什么有边没边读、没边读中间的乱搞这个文字之外呢，还把国民改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他那个时候如果直接沿用中华民国，我们就GG了。我讲坦白，我们就真的GG了嘛。所以这个部分，我呼应这个等于说，这个冠廷所说的，在政府机关里面，我们是什么就应该是什么啊。但是民间 OK 啦，民间你要怎么交流，可是你不能去用其他的国家怎么样怎么样啊。所以我们就应该怎么样？那我们干嘛？包括马英九在内，干嘛用所谓的正体字跟繁体字呢？这是一个文化嘛。我再说一遍。中华文化什么五千年跟中国文化没有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到现在才几年，1949年才建立到现在啊，这些文化不是他们的，包括他们一天到晚在用，不好意思又再讲一遍，数典忘祖啊，大家一天到晚骂我们数典忘祖，说我们的神明就不要拜， 台湾拜的神明关公、马祖、佛祖、观世音菩萨，关中共什么事？中共无神论，请不要在台湾拿着宗教跟神明来骂我们数典忘祖，数典忘祖的人是你们，因为中共是无神论还破坏宗教。 好，来一三哥请教，我们讲2024啦，那刚刚那个岔出去的插曲，两边有一些交锋，但是呢我们看一个部分，郭台铭要不要选总统？还要，对不对？不然他干嘛去美国齁？他去马里兰大学，他就特别讲啊，一直卖总统齁，有三个人都是台大法律系出身的齁，足足24年齁，这些领导人不了解科技，所以他说呢，必须要有一个懂科技的领导人，那他当然是觉得他自己非常的懂嘛齁，懂科技的这一块啊，包括他是去美国齁，马英九是去中国，朱立伦也想要是去美国的齁，所以你看到是有亲美派，有亲中派，好，你怎么样来看？ 第一个科技人，他说三个法律人啊，哈，有两个是阿扁跟蔡英文，是民进党的，一个就是马英九。嗯，他直指马英九，你去中国的路线是跟你不一样的。我就是他昨天也讲哦，我们不能依赖中国，我们要所谓的跟美国跟日本合作，这个是郭台铭在竞选总统的关键，这个四月关键的时候，因为现在国民党采取的叫做征召制嘛，郭台铭、侯友宜包含韩国瑜都还有机会，谁的民调高谁就会起来，就表示马英九、金小刀跟侯友宜现在已经串成一卦，因为侯友宜的两岸的论述的老师叫苏启，他苏启在马英九访台之访中之前还特别提醒马英九要讲九二共识，他把侯交给马英九那一套全部交给侯友宜的，所以国民党内党内马英九、金小刀跟侯友宜。 金德在八月。 但是亲美派这边郭台铭现在出手了，就是说我去访美的过程里面，我跟国民党这边代表的叫做我是国民党内的亲美路线，我这个亲美路线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四月里面超越侯友宜？不要忘记了，侯友宜的民调不断的下降，而且现在马英九跟侯友宜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的情况下，你会不会把马英九今在中国所有的一恶行恶状这些阿萨布鲁的这个那个的事情全部都算在侯友宜身上，所以侯友宜的民调会不会被马英九拉下来，到最后郭台铭有可能逆转的情况下，征召的权力是在朱立伦手上，朱立伦对于侯友宜来讲，他长期以来他是侯友宜的长官，未来侯友宜如果做总统他是什么都鸡鸡的，他朱立伦才是真正的鸡鸡的，所以郭台铭做总统对于朱立伦来讲是一个好牌，也就是说郭台铭做总统他还可以身兼党主席兼行政院长，我听说他跟郭台铭换的就是我是总行政院长兼党主席， 而且只做人家要只做一任， 对， 不要不是补充一个最有趣的，哇，那朱立伦真的是啊，江湖中的老手啦，政治中的狐狸啊，做民调要把韩国瑜纳进去，太好了，我又有机会呢，唯一支持韩国瑜的，是什么意思呢？稀释侯友宜的民调，因为韩国瑜的支持者最讨厌谁？深蓝的人是最讨厌谁？侯友宜，所以说呢，把这个呢韩国瑜放进来之后呢，侯友宜的民调那时候就往下掉，然后呢出国呢又是朱立伦出国，一来一回之间呢，如果八月九月才要决定是谁的话，你确定真的会是侯友宜吗？ 哎呦，心机真正拢博这么当啊，这就是2024总统在国民党的内战了齁。那我们讲齁，其实台湾有少数的一些比较亲中偏统派的人齁，他们都会讲说我们要反战，被侵略者你去说反战代表的是什么？代表你就是想要投降嘛，齁，这也代表着包括国民党包括马这个齁他们投共的一个心态。不然呢马这个他也不会讲说两岸都是中国人啊，投降共产党会有什么下场齁，有历史可以来看。1950年韩战爆发的冰雕连。这个照片这样子齁，其实我们有特别做了一些抽色齁，冰雕连他被中国拍电影拍成长津湖战役，他宣传就是你看这些人多爱国，没跟你说不是爱国心大喷发，而是因为呢这些人投降了他们的不幸齁，这个是国民党的降军败将，他们成了韩战战役当中的一个牺牲品，在冰天雪地当中啊齁，为什么被冰雕？不好意思告诉你，他们连保暖的军袄都没有得穿。再来讲齁，国仇家恨。马这个他去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齁，不管屠杀的数字是10万、20万还是30万。国共内战有没有齁，共产党他歼灭的国民党军是多少人？625万。马这个马英九前总统，你在乎30万人，你更要在乎国民党军625万人，看勇敢没为最后的历史定位留下该有的尊严。明天同一时间锁定新台。